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早晨到明天上午，本市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山前及南部可达到暴雨等级，并且伴有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那么对交通出行会有明显的不利影响，尤其是降雨对今天的晚高峰交通影响会比较大，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外出的朋友特别是开车的朋友请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同时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的安排。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3级，最高温度是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是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25%。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的预报是1级。因为白天有降水，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所以等级是1级。今天洗车，因为是降水，所以不适合洗车，洗车指数是4，不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稍后我们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长安街东向西方向正在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另外在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机场高速进京方向管制已经结束，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有时候看着天空，寻找我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目前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啊。 对， 雨呢也已经哗哗啦啦的下起来了一阵儿， 嗯， 我挺高兴的。 为什么呀？能凉快点是吗？ 一个是能凉快点，一个是大家都不出门了，可以踏实的跟家里听我们节目了啊。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昨天你没洗车呢，所以今天在窃洗。 车是前天洗的。向和我有同样遭遇的朋友们啊，表示深深的致敬。好吧，今天是7月11号， 嗯， 7月11号是个什么日子呢？ 跟一个超市重名的日子。 哎呀，你想多了，你想多了啊，确实跟一个超市重名，但是7月11号呢是世界人口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关心女性幸福，关爱妇幼健康。 其实男人更需要关怀。 啊，那明年的口号是这个吧？今年人家定下来了啊，第29个世界人口日的口号呢，就是关心女性幸福，关爱妇幼健康，也就是呼吁全世界呢来关注幼儿的身体健康。 嗯， 那说到这个对于孩子的关注疼爱啊，不用说啊，那甭管是家长啊，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都是不遗余力的哈。 对对。 那么对于女性自己， 嗯， 今天很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亲爱的女性朋友们， 嗯， 你们是怎么疼自个儿的呢？我们经常说自己要爱自己嘛。 对， 嗯， 我觉得是不用说，大家都很爱自个儿，尤其女同志特别。 不是，有很多，特别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年代的人啊，他们是从那个苦日子当中过来的，而且经历过一些特殊的阶段。 是， 有的时候呢，特别忽略到自己，比如说为了孩子呀，为了家庭啊，为了先生啊等等，经常把自己呢放在家里的最后一位。有的时候就忘了疼爱自己了。 我怎么没碰上这么好的？ 你可以回家问问你爸妈，他们都是过来人。 我能想到，对， 包括现在的有很多年轻的妈妈，其实自从做了妈妈之后啊，比如说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照顾公婆，照顾自己的父母，包括呢还要照顾自己的先生，同时自己还要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忘了自己的很多，比如说喜好啊、兴趣什么的， 真的是全都奉献了啊。 嗯，那么大家是怎么爱自己的啊？我们可以分享分享啊。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互帮互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当然了，我们除了要爱别人，更要懂得爱自己。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儿节目一开始呢，先解决一下昨天的一个悬疑问题。 哦，昨天有什么悬疑啊？ 昨天在临近节目结束的时候吧，大家意见不太统一，因为有听众问到，就是五棵松大集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在什么地方。有听众朋友说有，有听众朋友说早就没有了，说有的听众朋友们呢还把这个地址写出来了，说没有的呢把其他的地址，就是别的大集的写出来了。 哦， 后来我跟季红呢就琢磨哈，下节目俩还琢磨这事儿呢，说是不是有可能原先那个五棵松大集他挪地方了， 对， 或者说换了个名字， 对， 这个集还在，所以我们 有可能就是 挺着急的。 原来他这个名气很大， 嗯， 当他停了以后呢，周围呢很多人就是我们就是原来的五棵松大集。 哎， 但是这些呢可能后来随着我们这个疏解也调整了，所以有的朋友就认为没有了。其实呢人家可能原来那地儿呢有一个新的地方去安置。这个在近几年我们周边的很多其实这种大集性质的市场，包括花卉市场、这个批发市场、水果市场都遇到了这个情况。 对，这个马甸大集和五棵松大集在我们节目当中是 提及率最 高 的、嗯、 包括这个农展馆啊，还有这个展览馆那个地方也是常年会有一些、啊这样或那样的什么商品的这种什么促销活动啊、展览之类的啊。 对。 那住在五棵松附近的朋友，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 嗯。 就是那五棵松大集，那到底还有没有了？我们这招了好几天集了啊。 嗯。 当然今天不太适合出门，就是如果您住在那附近比较清楚的话，或者是最近呢在那周围逛了逛的话啊，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啊。 嗯。 好，这位听众呢是特别的爱自己啊。 啊。 你想着给夫人也带点啊，如果找着了的话。 嗯， 他说昨儿啊，他奔西四一条街去干了一件事儿，他找那包子铺去了。 哦，二友居是吧？ 不知道叫什么啊，他写的叫北京西四包子铺。 老的老北京西四包子铺，这个你是打小住在东城， 哎， 所以可能对这品牌不太了解。 啊， 对， 确实有这么个地儿吗？ 哎，确实有，确实有。 到底叫二友居还是叫北京西四包子铺啊？ 这个两个名字都有。你想二友居的名字一听着就是老字号的感觉， 嗯， 这个西四包子铺这样的名字呢，一听就是公司合影以后起的，这两个名字都是他的名字。 哦，嗯，哎，有可从那。大吉可能也是哈，改名改头换面，改名换姓了哈。他说我昨天奔那儿去了，那一条街啊，我找了一大圈我都没找着。 对， 我只是听说老北京西四包子铺又回来了， 想尝尝。 哎，说住在西四附近的朋友，您帮我们确认一下啊，到底这包子铺回来了，回哪儿去了？还是说压根儿就没这么回事？我只是听说而已。 这个报纸上也都登了。我告诉您啊，他因为西四那块那儿原来包子铺所在的位置，其实你也去过那个地儿 啊。那我不好吃包子。 地质博物馆现在门口那不是有一个地铁站吗？ 嗯， 就那个地铁站站厅所处的那个位置，就进口的那位置，就是原来包子铺那位置。现在呢，这儿等于是都已经建得很漂亮了，没地儿了，搬呢，给它搬到哪儿呢？您从这儿啊。继续往这个路口的东边走，走到一个小丁字路口那儿，不就没地儿了吗？ 嗯， 到西安门那条大街上。 你跟我说没用，我对那儿一点都不熟。啊， 跟你说一点用也没有。 对，啊，你从小跟那儿长大。 对对对， 是吧？ 过了教堂以后就是皇城根南街，您知道吧？西皇城根南街，我跟人这位朋友说，他肯定知道，他去西四一条街找了。 他好像住海淀，好像也不知道， 哦，也不知道哈， 但也不一定，也许人家从小住那边呢。 就跟西四这条大街平行的那条皇城根南街，就北大医院那条街上啊，嗯，您由西安门这个路口往北，大概走这么200米左右，路西有一家超市叫顺天府，也是咱们北京很有名的连锁超市。您进到这个超市里头，别去超市，就直接在一层，它有一个相当于那种美食街，就不是就那种像什么，就是商场里头那种食府。就这种性质的吧，很多餐馆包括什么和和谷啊什么的，这些都有。最里头那个摊位就是老的西四包子铺的摊位。 哦，明白了，它没有一个专门的门脸儿， 哎， 它是等于混杂在美食一条街里边了。 对，商场里的那种美食街里头，等于是顺天府超市一层，您一定饭点去，它这个还是老字号多年的这个坚持，过了饭点就最后一屉卖完了。就不卖了， 就拜拜了您的， 哎， 是吧？ 然后您好比3点去，哦，晚上4:30人还没开呢，那您也得在那儿等着，但是您得做好排大队的准备。 他是刚刚回来的还是回来了一段时间？ 刚刚回来，连也就一个月左右，所以多少人去找这个老味儿，你知道？ 你去过了是吗？ 我没排上， 就去过了，但是没有排上那最后一屉包子是吧？ 不是，我去早了， 哦， 就离开饭的时间还太长呢， 又不愿意等了是吧？ 就算了， 得嘞。那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啊，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啊。然后，如果您去了的话，能不能帮我们确认一下，就是第一屉包子什么时候出锅，然后大概最后一屉包子什么时候卖完，省得我们这大热天的啊还白跑。一趟啊， 写了排队， 嗯， 每人限购半斤。 哎呦，这速度真快啊！ 哎， 还有听众说后库顺天府超市， 对，那地方 要说这点我知道，因为离北大医院很近。 对， 我妈妈是这个医院的， 哦， 就是以前那个老医院还在那儿嘛，现在叫妇幼医院嘛。 对， 所以那儿我还是有些印象的。那附近好像还有一个延吉冷面， 延吉冷面，对，这都是西城几代人的回忆。 哦，哎呀，虽然我是个东城的孩子啊。西城有一片也归我管。 东城也有啊，东城的第一大个体餐馆叫什么来着？民芳还是叫什么？ 不是民芳， 不是民芳， 在一小胡同里， 就胡同里的，对，特火的那个， 就离仁义 对 远， 又便宜又实惠又好吃。 哎呀呀，我知道，我经常去那儿， 嗯， 但是我 忘了叫什么了， 忘了叫什么了。 嗯 嗯，五四桶。是他们家拿手菜，行，待会儿我查查啊。 行行行， 来，我们这包子的事儿啊，等待西四附近的朋友呢，给我们再确认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遇到了一点家庭的小困惑啊。 嗯， 他说我们家有个亲戚，给我帮了个小忙，我把钱啊都给他了，而且还多给了钱，就表示感谢嘛。但是他就是不知足，总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你说我怎么办呢？ 嗨， 你想多了， 对对， 让他说去呗。 他也说说他的，这个也不因为他老说， 他这本事就见长，对吧？ 对， 您该表的这个心意也表了， 您理不亏，其实就没事儿， 理数通了，他爱怎么着那是他的事儿。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人，所以呢，真您要说觉得他这种让您觉得心里头很不舒服，咱以后这样的亲戚该少走动少走动也没关系。这个 吃一堑长一智呗。 哎，对对对，我们不可能跟每个人说都能交心成为好朋友， 对 不对？ 这种人啊，咱们北京人特别爱形容他们，用一句话 啊， 就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叫什么？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有点这意思哈。行吧，那大家可以跟他说说，给他宽宽心吧。 对， 就别太拿这回事儿当回事儿啊。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 小区啊，给我们安了这个自来水净化装置，这个净化以后的自来水我能不煮开了就直接喝吗？ 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小区里面那种就像柜台似的那种去接水的呀？因为小区里统一说把各家各户的水都净化了， 这不太可能。 有这么好的小区吗？ 因为除非是您小区本身就有叫直饮水入户那种，那是单独的有一个达到饮用水标准的那个水箱去注水，那个是可以的。但不会说您老旧小区说给您引出这么一个来，这 他也没有具体说是什么小区哈。如果说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那是肯定可以的。如果是咱们现在很多小区里面都有的，直接拿桶下去几毛钱一桶去接的那种，那种其实也是，就只不过是把净水装置人家给做到那儿了，那个水是拿来可以直接喝的，是可以保证的， 直饮的哈， 直饮的。对， 当然如果您担心的话， 对，我是觉得尤其咱北京人其实越是这热天的时候，我跟您说别老贪凉，沏上一壶热茶，茉莉花也好绿茶也好，喝的时候热冒那么点汗，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我跟您说那心里头 舒坦 拔凉拔凉的， 舒坦是吧？ 很舒服啊。 好吧，那其实是可以喝的，就看您自个儿讲不讲究啊。是，它是可以达到直饮水那个水平的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刚才那个问题，大家如果家里面小区里面也安了那个净化的那个桶的那个设置的话，也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啊，您是怎么做的啊？这位听众的问题是，好朋友送了他一套化妆品，但是他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用。他说有什么方法能够辨别肤质吗？ 辨别肤质。 啊，这个你比较懂行吧？你不是一直号称自己哈是吧？ 我没号称过呀。 你号称了。 辨别肤质就是，我不知道您指的是就是大范围的咱们常说的油性啊、干性啊、混合性啊，然后油呢是全都油啊还是就是剃区油啊等等这些，还是您指的更细致的那些皮肤的具体问题？咱们这些油干这只是一个特别就是最高层级的一个大范围的区分，细分的话我们的皮肤有缺水型的，有这种弹性可能就是蛋白质上缺损一些 的 敏感肌的、 混合型的、 对对 对 各种各样的。严格的说这个东西呢，您要是真想做还是得借助专业的设备给您的皮肤做一个专门的这种检测。 对，通常在夏季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问题的还比较少， 对， 相对来说 秋冬干燥多一些， 它比较湿润一些，尤其这天啊它不太存在这个干的问题，但是基底里层如果干的话很快也能够体现出来。其实您可以去一家比较好的商场里面找一个那个就是卖化妆品的， 对， 哎，您别说我就是来测试的，您就说我想看看你们家化妆品， 对， 他们有那个测试的， 仪器也有， 哎，最后您买不买那是您自个儿说了算， 对， 就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听说现在有那种 APP好像也是可以帮助人测试皮肤的，你输入输一些信息什么之类的哈。这个我， 然后他也 目前我还没用过呢， 也拍照，就拿那个照片，就等于相当于给您的这个面部皮肤啊做一个扫描。但是呢，还是这个问题，它跟这个光线的情况，然后拍照的这个清晰程度也都有关系。这个东西跟咱们前两天说一什么来着，我忘了，就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它不能够完全的替代专业产品啊，手环。监测睡眠， 就是它不是特别准确的数据，只是一个大概其 差不多 仅供参考而已哈。 对， 行吧。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好酸呐。这个醋膏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就那个渣儿呗，就长期搁醋的底下干了的那东西 啊。我记得有一个还挺火的综艺节目 啊， 好像是前两期是哪两期 啊 提到过这个，因为他们去山西了，他当时还让这几个嘉宾尝来的，正好我瞥了一眼，看见了， 在那缸里头是不是？ 不是，他们是搁在一个小碗里的。反正当时电视节目里说，就是这个东西是经过那个陈年老醋，然后也不怎么就沉淀发酵，然后还挺贵的呢。 是 说挺贵的， 因为你想啊，这一缸一缸的存醋得存多少年，换了多少缸之后留下这么点这个底儿啊，那都是浓缩的精华呀。 嗯，我没吃过啊，也以前没听说过啊，有没有山西的朋友或者您老家是这个做醋产醋的朋友，知不知道这个醋膏是什么东西？他后面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听说这个东西外用能够消肿。听说啊，听说而已啊，慎用啊，慎用啊。 肿呢也得看什么原因引发的肿。现在咱们应该说各种正规的药物还是挺多的，没有必要，我觉得您一上来先惦记拿这偏方来试试。 但是据说这个老醋膏它确实有一些就是中药的这种作用 哈。 对对对，但是中药我们都知道它是因人而异哈，它是很辩证的东西嘛。 嗯， 行啊，我们有请山西的朋友啊，家里做醋产醋的，给我们聊聊这醋膏是一什么东东啊。 嗯， 再来看看下面 U 盘的问题。 我这电脑啊无法识别 U 盘了，怎么弄啊？不管什么接口什么软件都无法识别。还是我以前跟您说的啊，两个方法，咱们先判断是电脑的问题还是 U 盘的问题。识别方法是，您这 U 盘如果不识别了，拿着这个 U 盘您到别人的电脑那儿去啊，人家的电脑如果上自己的 U 盘都没问题，把您这个插进去就没反应，那说明是您 U 盘坏了，不是电脑坏了。如果说这个 U 盘检测了都是好的，在别人那儿电脑都能打开，就在您这个电脑上怎么换接口也打不开，您看看您这个电脑用的时间有多长了啊。咱们 U 盘呢有前置的这个 USB 接口和后置的，前置的如果不识别了，您搬到后面去试一试，因为所有的这些接口的供电都是这一个电脑的这个电源在负担，随着使用的年限增长，有的接口的那个电压已经达不到了，就没有办法驱动这个 U 盘来使用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不推荐您说什么换电源呀或者是什么的，一般都是电脑真实的已经到了寿命的尽头了。您说去换电源也好，如果真是主板 USB 接口坏也好，那已经是电脑的最核心部件了，这么多年过去再换一个新的，您这款型号跟您买一个新电脑的价钱都已经差不多了。 哦，有没有可能是 U 盘它自己坏了呀？ 我说了，我说一开始咱们就是先排查嘛， 都有可能是。 对呀，就是你拿这个 U 盘去别人的电脑那儿，到别人那儿能打开，那就证明不是你 U 盘坏了，到别人那儿 U 盘也打不开，那就是你 U 盘出问题了。 嗯，先鉴别一下啊。说到换线啊，昨天有一听众那个充不上电，说怎么都充不上电，越充越少。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啊。 哦， 有听众跟他说你换一个充电器，他说我就换了个充电器，哎，就充上电了。 充电器 行吧， 充电器短路了那是。 啊，所以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小电器出现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换换口，换换线。如果说这个都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它本身出现问题了啊。这听众也是反馈了啊，通过我们的平台， 谢谢 这位帮友啊。 嗯。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大家呢也跟我们互动了啊，包括第一家个体我还没来得及查呢，我还没抽出空来，大家都帮我发上来 了，说出来了。 对了对了，叫岳斌。 岳斌哈， 对。 哦， 是第一家个体、 哦， 好像现在他有俩儿子，好像是什么分家了还是怎么的，但是味儿还是那个味儿啊， 就开了 地儿还是那个地儿， 开了两家是吗？等于是。 嗯，具体人家的事儿咱就不掺和了啊。 有的人可以说，比如说澳门那个蛋挞，一个叫什么马加列，一个叫安德鲁， 嗯， 就两口子 也分家了是吗？ 研发出来后来离婚了，然后就各开了一家，还有一人把这配方卖给了肯德基。 好，这位网友平常心说就在美术馆翠花胡同， 对， 岳斌饭店，说也不便宜呢。 对对对， 只是他是第一个个体吗？ 是 那个老奶奶，他也不能算奶奶吧， 啊， 就是那个阿姨吧， 私房菜的这个 还见过呢啊。 哦， 嗯，去吃的时候碰到过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还有听众跟我们互动了关于女性朋友怎么疼爱自己啊，我们待会儿一起来说说啊。我们先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自动双立海尔洗衣机，160块钱，电话是13522016857 13522016857啊，东西呢是在朝阳公安分局这附近。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联想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65瓦20伏，冷风扇两个，大的是38×30，小的是28×25，还有一个中兴的 MU350 无线网卡，再赠送您一个 U 盘，每个10块钱，东西呢可以给您送到地铁唐人亭车站附近交易，电话呢是13718410370，13718410370。 嗯，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玻璃高脚酒杯，是厚玻璃的，不太容易碎，这个杯子上呢还刻有花纹，说价格呢咱们可以商量啊。西城的朋友啊，1352113-1168，1352113-1168。说到这个酒具啊，我记得有位听众刚刚反映给我们一个反馈信息，他说他昨天转让的高脚杯和西餐餐具已经被需要的朋友取走了，物有所用，我很高兴。 前天是我说的那天是，我记得 还有印象哈， 对对对， 那昨天就已经全部出手了啊，好吧，恭喜您啊，这就是帮团速度。 这个玻璃高脚酒杯，厚玻璃的那种，其实上头有点刻花啊，我觉得特好。它不是本身厚，它不容易碎吗？而且就算碎了，你也看不太出来，反正也有花。 哦， 只要别彻底碎了就行。 行吧，再来看这位听众转让的啊，是一些家具。 嗯， 原木实木床，宽是1.6米，床背板高92厘米。您这还量的真仔细啊！床呢长2米，床板距地25厘米，床大概有90厘米，还有玻璃茶几，还有木茶几，还有小炕桌，应该都是一些家里面不用的家具啊。 嗯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13671340120，13671340120。 这位朋友是转让书， 嗯， 一套全新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全书，原价100多，转让价50，再附送两本福尔摩斯探案续集。要有续集， 这个， 投了那还是全集吗？ 这个其实转让书的话吧，尤其是一些还比较不错的书啊，就出版社特别重要。 啊对 啊， 对， 还有就是哪年再版的， 哪一版 其实也挺重要，因为有人他喜欢收藏一些老版的书哈。 是， 嗯， 您要真说这是好比说什么特老的50年代什么时候哪位翻译家翻的那版，那说不定在收藏市场上都不按旧书，能专门的有他自己的这个收藏价格呢。 嗯， 电话是1305-196-9106，1305-196-9106。 你爱看福尔摩斯吗？ 爱看，嗯，福尔摩斯，然后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些，然后波洛 啊 等等这些我都很喜欢看。嗯， 华生是吗？我念的， 对对， 我念的 对 吗？ 对对 对。 不过这个书我觉得看起来比后来拍的一些电影电视剧还是要过瘾的多哈。 嗯，老版的那个福尔摩斯就是电视剧的那个， 啊，那个还是 那个回忆特别的好， 对对对， 而且就里面它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那种英式小幽默，那种是让你回味无穷的那种， 演技也是特别燃哈。 对， 嗯，好，一句话暴露年龄。好，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全新的周林频谱仪要出手，60就出手啊，全新的，在天坛公园附近，电话是13718199619，13718199619。好，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第二时段的京城帮帮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和我们联系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京城帮帮团加关注。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夏

我现在呀，不把自己当做家里不可或缺的角色了，愿意出去玩呢我就出去玩，孩子们也很配合，特别是我们那个亲家更好， 嗯， 说这带孩子的事儿啊他们全包了， 嘿， 所以我没有理由对自己不好， 人家也得对自己好点儿。 其实他是通过这个健康然后看到 感悟了， 你得对自己更好你才能保证健康，你只有身体健康你才有能力 对 去维护家庭的很多事情， 也让家人过得更好，同时也不给家人添麻烦， 对、啊、 这其实对自己好就是对他人好，对他人好就是对自己好，这是辩证的， 对啊，对自己好心情愉快那肯定身体也会健康嘛，其实都是相关联的啊， 嗯， 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有没有人疼我们，我们都要自己爱自己多一些啊， 对， 好，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给反馈的一些信息啊。 嗯， 说到五棵松哪去了？ 这儿，这位朋友跟昨天说的地址一样吗？说在原来那大集西北方向大约200米的地方，五棵松着展一层，但是规模没有以前大了。说，是这地儿吗？昨天说的。太多了， 说法不一样、 嗯、 啊，可能因为咱们对那边也不太熟啊， 是， 对， 那要说卓展的话呢，就是一个就是挺现代的一个商场了， 就是小多了呗， 对、 啊、 但这就不是那种农贸市场大集的那种感觉了， 对，所以我就说它有可能就是改头换面， 对， 是吧，掐头去尾， 不要当件 不像以前那种了啊，行吧，这是我们这位听众给我们的一个反馈信息啊，还有就是刚才那包子铺啊，基本上也就是你说的那地儿了啊， 超市里头、 嗯、谢谢大家。 嗯， 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们一个亲戚啊送了我们两盒叫做什么东东来的， 浙江长兴黄茶 啊，浙江长兴黄茶， 嗯， 说不知道这种茶如何饮用，有什么作用，请教懂茶的帮友指教一下。 茶你比较懂这个， 说不上懂啊， 我不行、 啊、可能比你知道的多一点点，黄茶是中国特产，他的家乡应该是湘鹭他们老家吧， 湖南 那儿的黄茶很好，当然很多地方的黄茶都是不错的啊、 哦、 对、 嗯、 而且黄茶它也是分品种的，黄芽茶呀，黄小茶呀，黄大茶什么的啊，嗯，它基本上的工艺跟绿茶差不多， 嗯， 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跟绿茶很近似， 基本上不发酵，等于是原茶。 对，它为什么叫黄茶呢，就是它那个汤是黄的、嗯、叶子也是黄的、 哦、 所以它的就是品茶的那个整个过程跟绿茶也是差不太多的、 哦、 应该就是那个意思、啊、 玻璃杯那么泡着吹着、 哎、然后水温不要太高，基本上在 80度左右， 对，8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 嗯， 好，待会儿我们再帮您细查查啊，这个黄茶到底是有什么保健作用啊。 嗯， 还有一位听众他们家顶壁上的灯出了点问题， 他说我们家客厅里啊顶壁上的灯原来呢有三档开关，一共没用过10次，结果现在啊第一档不亮了，二档亮，还是三档最实用，就这么8个灯，但是呢一开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结果呢现在卖家也找不到了，那位师傅能帮着修修，说这个谢谢了。您说这情况反正也得像您所说的卖家找不着了啊，就面临一个问题，有可能修的人他也需要这个配件，像您说一开亮一下就不亮了，这个感觉还像是那种就是老式的蒸馏器的那种日光灯， 嗯， 它就等于是冲那一下是够的，但是后续它的那个电容推不上去，嗯，这个配件找不着的话能修的人也没辙，您得看看，我觉得 那你的意见就是换灯， 该换就得换了，嗯、 哦， 这东西就有可能也是 到寿命了哈， 像而且像您说 不到了， 卖家找不着了，那说明这牌子它肯定它也没了呀， 嗯， 某种程度上牌子可能都倒闭了，那配件上哪找去？ 行吧，那哪位比较懂行的师傅也可以帮他参考参考吧。 这些东西其实你知道怎么着？就咱们小时候啊，反而是就是统一的一个就是国标。怎么着坏了我到哪儿去买，咱北京人管的东西叫憋火，你知道吧，起灰气、哦、啊，都是那一个型号，搁进就能使，但是后来呢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年呢就是会有很多厂家人家自己专门定制自己的这东西，大小尺寸都不一样，没法弄，这少了他这厂家自己，我真没地儿给你淘换去。 行，那您琢磨琢磨，实在不行该换就 换,、啊、 该换就换一个呗， 断舍离啊，断舍离，省得您老跟他着急较劲、啊、 有一个好处，您现在换、 嗯、 我跟您说啊，这节能灯都已经不是老式的那种结构了，老式您要个40瓦的日光灯，蒸馏器40瓦，灯40瓦，实际上80瓦，现在达到那个亮度只需要9瓦12瓦就可以实现，您省下来那个电费要远远比您这一次投入这个灯的钱要多得多。 而且更节能更环保啊。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得自己能够算过这笔账来哈，别老觉得好像扔了呀拆了呀就是亏了， 是 往长远的角度去抢可能并不是亏了。 对， 嗯，如果说您一直使用这个不换的话可能亏的是您自己。 对， 嗯，好，说到这个心情不好的啊，我们来给这位听众宽宽心啊。 啊， 大家说就是刚才他们家亲戚给他帮忙， 对， 他老那个拿那说事儿的那个啊，他说这样的人啊挺多的， 是 他们呢就只想你念他的好，让你觉得呀你亏欠他。 嗯， 说对这样的亲戚呢少来往， 对 对，顺手能帮的呢就帮一下，有难度的呀就拒绝，说毕竟是亲戚嘛， 对， 有那面子在那儿， 嗯， 说实在受不了你就别来往或者少来往。 对，以后而且知道他这样的话，嗯，有事您也别求他，你求一次这不够这人情他一辈子的，你说对不对？还有一位朋友说了，没准那人呀就是咱们北京人说那路老爱拿话勺的人，他也没有恶意，但他就是话里话外啊有点叫什么好话不得好说，不会聊天，没话找话， 嗯， 这样的人呢您也别往心里去，反正您自己问心无愧，该交往交往，他也说说他的， 对，只要人心不坏， 对， 就没有问题。有的人就是咱们怎么讲，就是嘴有点欠，那就不会说话，不会聊天啊，让您听着不舒服了啊。行了，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放下 了，对，嗯，听我们节目吧，听我们节目多舒坦呀。 对，我们都是正能量的，帮完人都不求回报。 嗯，好，这位听众呢回复了关于这个怎么测试肤质的问题啊。他说：“您可以到官网查一下这套护肤品是不是适合所有肤质就可以了。”就您看一下它是什么品牌的， 哦， 然后上它这个品牌的官网去查一下。 啊，对， 如果是进口的话，可能都是外国字儿，反正您就慢慢往里输呗，是吧？ 对，嗯，但是可能有一些小的品牌可能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的，也有。要是大品牌的话，倒是基本上它甚至有很详尽的什么使用操作流程， 而且有中文版的， 对， 有中文版的，您试一下啊。嗯，另外呢，这位听众说用美图美妆 AI 测肤。说除了可以测试皮肤的肤质之外呢，还可以分析您皮肤的问题。 嚯！ 说这是我女儿告诉我的。 嘿， 那这都属于这个智能手机上可以下载的一些 APP 哈。 美图美妆 AI， 对， 我来一个试试回。 就是美图美妆 APP 嘛，嗯，这叫一款随身的美肤 APP。 哦。 它也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和你提供的一些数据，然后推算出你皮肤的功能，但是它肯定不会那么精准。 对。 没有医学上那么精准，就是大概齐吧。我看了一下啊，好像是通过自拍的这种方式方法，然后呢获得你的皮肤的一个分析报告。 然后发现那自拍照呢，我先拿美颜相机给美化了，然后再拍，您的皮肤很好，我就沉浸在这样虚幻的假象当中。 反正像这种吧，就是您呢当一个参考，当一个玩乐可以，就不要拿它太当一个专业的数据。如果说您本身皮肤就有一些问题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提前测试一下，比如在耳后根啊，在我们的这个胳膊的内侧呀， 对， 哎，尝试一下过不过敏， 不伤的地儿， 哎， 咱们先试试 就可以了， 小范围的， 啊，嗯。啊，有听众回复了啊，说这黄茶跟绿茶差不多， 嗯， 你用玻璃碗用盖碗都可以啊，说还可以看到那个茶汤像破损而出的感觉，就跟绿茶差不多嘛。 哦， 啊，说基本上呢就是水温在80到85度，第一泡30秒，第二泡60秒，第三泡2分钟。然后您关心的这个保健作用呢，我也帮您查了一下啊， 嗯， 还不错啊，提神醒脑，消除疲劳，消食化滞 啊， 哦，嗯，还可以对这个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呐，啊，肥胖什么的都有一些作用啊，但是它毕竟是茶啊， 对， 您可以品一品啊，茶是需要来品的。来，这位听众呢也问到了关于手机使用的问题啊，这位说手机有余额宝和支付宝，我对余额宝不会用，怎么操作？ 哦，您确定您要用吗？ 这是武当的朋友，他的网名叫武 当 玄玉啊， 武当派的，哦，嗯。余额宝它是支付宝推出的这么一个，实际上啊，它的本质上是一个货币基金。您要明白它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属性，您进去看，其实呢，这个它写的都很详细。既然是货币基金，那么理论上这就是一个理财产品啊。当然，我们说货币基金目前来讲，在现实的这个我们的经济金融环境当中发生 赔本的这种情况很少见，很少见，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不多，就是相对来说呢，它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它仍然是一个理财产品，和您存在银行里的那个钱是不一样的。当然它的收益要比这个目前来看啊，比银行的存款的这个利息，甚至于定期存款的利息都要高，所以很多朋友愿意呢把这个闲钱搁在那儿，但是呢使用上来讲呢，还是会有这么一个咱们国家这个就在7月1号刚刚开始的一个新的规定，应该从6月28号开始，快速支取的那个限额现在呢是有限制的，同一家基金公司等于是这种快速赎回是以1万为限，如果您有大量的资金的这种需求的话，那么使用这个方式呢，可能会给您在这个资金的现金流的周转上，有时候会稍微的延迟一些。您考虑好是否就是在收益和取款的便利性之间，您选择哪一个？而且同时您也要考虑好收益和这个安全的之间的这个差别。您详细的看一看支付宝的这个界面里面，余额宝里面所说的这些内容。如果您觉得，哎，我愿意相信，可以去用。那么操作上很简单，在这个支付宝的界面里面，它会自动的把余额给您存到余额宝，用的时候再从余额宝拽回来。平时我们日常因为都是很小额的支出，这点是可以实现的。 嗯，这位听众也留了电话啊，有使用过的朋友呢也可以跟他交流一下，我估计他可能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啊， 对， 大家可以跟他分享一些经验啊。电话是18910479468 18910479468。还有一些听众呢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啊。 嗯， 这位听众他说，我昨天晚上看球啊，看到2点、 啊、 然后呢靠在沙发上就睡了，然后还上了闹钟，10点听咱节目、 啊、 然后听到了窗外的雨声， 嘿， 还写的还蛮有 意境 感觉的 啊。对， 他的问题跟这没关系，问的是云计算是什么东西，云计算能干什么。 哎呦，云计算能干的太多了， 这一说就大了吧。 也还好，简而言之， 我就给你半分钟能说完吗？ 那全世界那么多的电脑，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活都留在您自己的一台电脑上干，您如果有什么需求，把您的需求通过网络发送到全世界各地的电脑上去，就好比是一个弥漫的云层一样，传到人家那儿，人家给您干完了，把结果给您发回来，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个意思 啊。简而言之，您听明白了吗？ 我只用了20秒，但我可以给您讲一个关于云计算的笑话。啊、 哎呀，行。 好比说，这个我带着儿子在街上逛啊，这个正逛街呢，儿子突然想到一道数学题，哎，有点难，学校出的，难住了，问我爸爸，爸爸，这道题该怎么做呀？我也难住了，我当年不上学了。哎呦，我这抬着头啊，看着天上的云在冥思苦想，想了一会儿，嗯，这道题应该得几？把数说了。孩子就傻着看着我，爸爸，你刚才是在云计算吗？这是刚有云计算的时候的段子，就人们以为说真的是什么跟天上云有关系，其实不是，他是把网络形容成云。 好笑吗？哈哈哈哈哈哈，给点面子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给我们发了个图片 啊， 他说我们家电脑怎么这样了呢？你 看 见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说我的电脑屏幕总是反复出现这样的状况，删除了还出现。 有， 简单解释一下吧啊。 这个没什么辙。 你就不停的删它呗。 对，您就点一下确认，它就是内存调用之间发生冲突，就是我们的软件操作系统，经常会有这样的冲突现象出现。老谭，您就不断的确定、确定、确定、确定，然后最不行重启。如果说重启以后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叫厂家的人来给您进行一下电脑系统的重装。用一段时间以后，随着您软件的增多，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没办法。 嗯，还有听众的回复了刚才关于醋膏的问题啊，说这就是经过逐年的陈放，醋里面的水蒸发之后呢，那个醋就变得越来越粘稠，就变成老醋膏了。 啊、 就是做醋的那些地方会有这些东西，说它的味道有点发苦，其实单吃的话并不好吃，也可以算是一种中药， 啊、 而且现在市场上卖这个的 不多， 不多，因为大家。不认识，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是 嗯，还有听众说醋膏不推荐食用，因为口感不好，有点发苦，就那种药的味儿的。 嗯嗯， 所以它也算是一味中药嘛，有点药的味道啊。好，这位听众呢也是挺着急的。 什么事儿呢、 嗯？等会儿啊，在这儿呢。 嗯， 他说我这收音机啊出现了点小毛病，也听不着你们节目了。为此呢，我还买了一新的，结果很不幸，怎么收不着你们台呀？ 急了，特别着急，怎么办呢？实在不行我就把我原先那个修修呗，但是现在哪有修半导体的呀？这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想知道的地方。 对， 德生那个品牌是有，我们之前说过那个它的厂家那个地址在哪儿啊？那其他品牌的就不太了解了。但是新的收音机肯定是没毛病的，它收不到咱们台， 因为咱们台啊，在所处的这个频率里面已经近乎就是咱们现在调频广播最右边到头就是咱们。如果说有的这个要真是老式收音机啊，反正像我们小时候做收音机的时候，那线圈少缠了几圈，到头这块就识别不到了。但现在都是集成电路的，按说不应该出现您这状况。您家用不用这个有线电视？拿那机顶盒后面专门有一组都是广播的，那个音质其实又好，还都是立体声 CD 音质， 没有杂音， 对， 也不受其他旁边什么的干扰 影响。对，或者您手机您能给我们发信息，肯定也是智能机，您下一个听听 FM 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客户端，那上面也可以实时的听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还有往期的回放。 嗯，所以您实在不行呢就别跟那收音机较劲了啊。 对，就是。 好，当然哪位知道哪有修收音机的也可以发个信儿跟我们共享一下啊。 嗯。 还有听众说刚才那个灯啊，期盼说灯分三个档必须有分配器，可能是那个分配器坏了。 嗯，反正 他琢磨的啊， 这些件儿没有了，反正都不灵。嗯， 行吧。好，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啊，我们来把大家求购的一些信息再说一下啊。 好，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老式的缝纫机的锁边器，说那个80年代天桥路西有一个小门脸儿曾经卖过，说请问那小门脸儿转哪儿去了，或者哪位有闲置不用的能不能我求购一台啊。 嗯， 老式缝纫机的锁边器，电话是15801183196 15801183196。 这位朋友求购一个中号的管钳，就管钳子， 嗯， 拧水管的那东西啊，82842980 82842980。 这位听众求的东西啊咱们这儿绰绰有余啊， 老有。对 对，熨斗，求购一个熨斗，说最好新一点，它在海淀区学院路那边，13810648830 13810648830。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老式的压力锅上的那个安全阀和易容片，哪有卖的，说您给介绍一下。好像咱们之前有朋友说过那些日用化工商店，就是日杂商店里面卖这种配件的比较多。嗯，您看看家里周边附近最近的在哪儿。电话是13269608737 13269608737。 好，我们再来看几条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手动打包机一套，说就在搬家的时候用过一回，挺好使的。 哦， 基本全新，原价是100多块钱一套呢，现在呢半价50一套，同时呢送打箱子用的包装袋和固定扣。 嗯， 那就是最近谁搬家， 对， 是吧，或者经常运输运货什么的，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 是有点像那个机场旅游的时候咱们在那托运行李，人那有那种夸夸夸给你打， 可能是那么一个，但是他这是手动的。 手动的 啊。机场那个应该是 有自动的，现在 自动的， 对对对，行李搁过去就给你捆好。 嗯，电话是13601334561 13601334561。 这位朋友呢有网球拍啊，九成新，还有新球30块钱转让给喜欢打球的朋友啊，还有上次咱们节目里提到的那个空调的挡风板，适用于家中有老人又怕那风啊直吹的，原来呢是2110，现在60块钱转让。原价110，现在60块钱转让，新的没用过。东西是在朝阳大悦城附近，电话是13521287934 13521287934。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说说收音机的啊。 嗯， 这位听众说我又去了一趟德生收音机的维修店，店里有一朱师傅啊给我推荐了一款小收音机，价格是115，还不算贵，音质很好，样式我也很喜欢。这位说据我所知啊，德生的、静德的和熊猫收音机这三个牌子在北京地区呢目前都有自己的维修点。还有听众呢建议